黄昏照大地，玫瑰玫瑰情意重，玫瑰玫瑰情意浓，春夏开在荆棘里，玫瑰玫瑰我爱你，春夏开在荆棘里。 走走走 光太温柔，滔滔不如说，一心要那荆州，有阴谋阳谋明说暗多个梦，都和默念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，尔虞我诈是善果，说不清对与错， 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，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安阳伟业奥迪18天特别巨献，双节特惠大放假，订车抢红包，100%中奖，多种家电等您拿。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0100。 良乡永林电器国庆大促，10月1号至8号，电器惠民补贴最高2000元，电水壶9.9块，32寸电视899元，7.6公斤半自动洗衣机399元，电热水器499元，所售电器售后均有保障，只换不修，买电器就到永林，地址在永林家居广场4层。 老太太， 请记住，真烟真酒，老太太烟酒，专注烟酒29年，一招买烟酒，终身是朋友。 走亲访友，老太太烟酒，电话010-8935-6737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能不能让我陪着你 去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是谁又背上了心，想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你的吻和树枝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里曾你爱的味道，我怀念的是我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，别再为爱受苦。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，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懵懂。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将你的魔咒，比你爱过还要为谁？ 心太软，把所有